the time. Such a crime, not a single word. Sipping on that Patron just to calm my nerves. Oh-oh, popping bottles by the phone. Oh yeah. Had me up, had me down, turned me inside out. That's enough. Everything you said is like gold with the view. Business in the front, party in the back. Maybe I was wrong, was the outfit really whack? This kind of thing doesn't happen usually. I'm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it, truthfully. I know you want it, so come and get it. Cheerio. See, I've been waiting all day for you to call me baby. So let's get on it. Don't you leave me brokenhearted tonight. Oh, 世界杯每四年一次，但是我和你会有多少个四年呢？希望我们会一直在一起。有没有被这样这个土味的情话所撩到呢？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辉。那不管说话土不土呢，但是希望这样的一种开心的感觉呢，可以一直在你的生活当中伴随着你啊。那今天呢是星期三，每到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你有没有收获到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呢？ 太慷慨，还是有上天安排？是我们本来就是那一派，还是舍不得太乖？是那一次约定了没有来，让我哭得像小孩？是我们急着证明我存在，还是不爱会发呆？ Baby， 不得不爱， 否则快乐从何而来？悲伤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好像身不由己，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悲伤。

压抑的样子。勉强也没什么意思，我不算很自私，也越来越懂事，爱你只是我的事。也许在你不要的世界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这道理谁都懂，说容易，爱透了还要嘴硬。我宁愿留在你方圆几里，至少能感受你的悲喜，我的时候就能陪你。我在你不要的世界里，何苦不找个人来代替？可惜我谁劝都不听。爱不爱都可以，我怎样都依你，因为我爱你，和你没关系。我的爱扩散在方圆几里，竟然能听见你的呼吸，只要你转身，我就在这里。 那方圆几里呢，表述的是爱是不求回报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如果一个人内心呢真的足够强大到我爱你与你无关的话呢，那我希望你的生活和你所有的情绪都可以因为这件事情而变得很快乐。那很多人说爱而不得呢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儿，但是呢对于某些人来说呢，只要我能够对你付出我的爱，我就是很幸福的，是吧？不管如何，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生活，谁都没有资格去评价你过得怎么样，因为感情的事儿真的是冷暖自知啊。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 大家好，我是王凯，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歌是我的首支单曲《一人份的孤独》。不过我希望听到它的人不要被歌词中孤独感的字面意思束缚，面对孤独或许可以有另外的应对方式，让自己即使是在一人份的孤独时，也要保持自己的一份洒脱。 心太早，相似的日出，同样望着退出，

天，上帝里有谁当作桌面，结婚喜帖里哦祝福了谁， 范玮琪带过我们的感恩节啊，我想说真的不必非要等到感恩节才会说出感恩啊，而且呢在每一个日常的日子里边呢，想要把你的心里话告诉他的那个时刻呢都是感恩节哈。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送给大家，希望每个人呢都会怀着感恩的心面对自己的每一天。那么一路走来呢，我们身边呢会陪伴着很多的人啊，感恩那些帮过自己的啊，给过自己力量的人，但是呢还有一个人我们一定要感谢，那就是我们自己啊！感谢自己能够变得越来越好，无论是待人接物还是与自己相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所以当有了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应该都会活得很潇洒很快乐，是吧？战马能量音乐每天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心的快乐的度过自己的每一天。好了，我们的节目要继续进行下去，下面呢是新歌推荐时间，有请董鹏。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丢火车乐队推出了第三张正式专辑《浮生》，目前正在全国巡演。这列火车依旧在他们的轨道上前行着。遗憾的是，有人提前下了车，去寻找另一个黄金世界。摇摇晃晃的生活，一半真实，一半虚幻。浮生如梦，或许真实和虚幻的边界早就模糊了。可生活还要继续，浮生还在继续。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丢火车乐队《浮生》。 你倦另一个白天，你双手早已皲裂，灯打亮起又熄灭，在潮汐之中越来越远。夜晚，一场梦早已做完，它穿过无尽荒野，将火把点燃，迎接黑暗。 在漫长的平凡之中，多少灵魂期待着相逢，在短暂的旅途之中，有什么可以拥抱，在漫长的平凡之中，是否有期待的相逢，在短暂的旅途之中，梦如浮生，浮生若梦。梦早已做完，他穿过无尽荒野，将火把点燃，迎接黑暗。是否会，是否会做出自己后悔的选择？无所谓，无所谓谁的生命又不曾后悔，在漫长的平凡之中，多少灵魂期待着相逢，在短暂的旅途之中，有什么可以拥抱，在漫长的平凡之中，相逢在短暂的旅途之中，我梦如浮生，浮生若梦。平凡之中，是否有期待的相逢，在短暂的旅途之中，梦如浮生，浮生若梦。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有人是科学家，有人是艺术家，那全世界幸福感最充足的也许就是对生活热情满满的生活家们吧，是吧？对一个人最好的评价呢，就是生活家。那这样的一个人必然是可以很轻松地解决经济和物质上的需求，然后呢还有耐心去一点点地把日子变成生活，任何随便的一个角落都是美好而有温度的一种存在。文能提笔画星空，武能下厨做手工，那在每个人生活当中都可能会是生活家，都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是更加的有意思，像诗一样的美好。所以呢，战马能量音乐为你推荐下面这一首歌，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带给我们的《天使的指纹》，听听看吧。 静悄悄，乱纷纷，都输给了时间，却没有辜负青春。他诚恳，才不让你等。你失落了黄昏，却换来平静夜深。整理渲染错爱，只是为真爱作证。所谓魔鬼留下的伤痕，都是 是天使的指纹，灯火阑珊，何必急于看到那个人，谁的安稳都只因为那盏还没开的灯。 天使的指纹，不管你有多么的不开心啊，我们都有责任先吃好一顿饭，睡好一个觉，打扮好自己啊。很多烦恼呢，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是吧？只要呢你在那个情境之下，在那种心情里，不要庸人自扰罢了。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善待自己。或许呢，世界不是你预期的那个样，学会了成熟，也一样能够保持善良，勇敢哭，用力笑，千万别逞强啊！不要勉强要飞到多高的地方，只要你快乐，这才是唯一的真相。所以最后的一首歌曲，只要你快乐，送给大家，那这也是我们真心对于大家每一个人的祝愿。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吧，拜拜。 就算是想通了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 将是无法强装往日的笑容，想不透每次为口为 真的只要你快乐，再见也可以多走日子不留。我一遍一遍重复我的心痛，就算是想通了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像是不能掩饰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用一杯安稳体谅少许。 亲爱的你们，大家好，我是许如云，很开心要为大家介绍我的新歌《弗列亚》。北欧的女神，她是爱与勇气的化身，同时也是一位愿意奋不顾身去追寻所爱的战神。弗列亚象征着黑夜与极光的共存，真正的爱能够征服黑暗，充满破绽的伤口是让光进来的地方。 特别值的价格， 特别特别牛的配置， 你知道我说的啥吗？在这接下茬， 你说的不就是 全包圆？全包圆暑期名品奥莱火热来袭，999每平米的价格，产品全面升级，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环保建材。 电话 400-606-8866， 400-606-8866，全包圆全系整装产品，暑期名品奥莱火热开售啦！ 更多细则致电咨询。 英国冰上芭蕾舞团即将于8月15日至19日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为大家带来世界冠军级的冰上天鹅湖。购票详见天桥艺术中心官网。